朝鲜在人工生产小明太鱼方面获得成功，水产部门干部、科学家和工人集体按照我们的方式成功解决在明太鱼人工采卵和小明太鱼饲养方面的科技问题，还实现小明太鱼基础饲料的国产化，为明太鱼的大量饲养打开了突破口。他们从4月底到5月上旬，经多次在朝鲜东海放入了数十万条小明太鱼，正在努力圆满解决小明太鱼循环生产系统构筑问题等。